頭先開始嗰陣時候，都交代過我今日個樣點解會變成一個哆啦 A V 夢裏邊嘅紀安咁嘅樣咧，就真係咁啊，因為敏感症發作，咁啊腫到豬頭咁樣。今日都好一啲啊，已經係因為琴日咧星期日都好啦，咁咧就揾醫生去整咗啲呢個敏感藥食住先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又唔敢即係唔想食，唔想搽啲類固醇嘅嘢啦咁樣。咁啊，今朝起身。就都嚇一跳，我隔離嗰個話俾我聽，誒點解你個樣成個呢個一孖潤腸咁嘅咧？咁樣咁所以就今日食咗藥之後好一啲。咁大家就有啲朋友都提醒我，就係話喂唔好講咁長啦咁樣。咁誒亦都未必可以，因為真係好鬼痕，隻手要擺喺度嗰陣時做緊節目，唔可以拗喺度。咁誒大家記住啦，嗱大家記住我靚仔嗰個樣啊，就是、上一集上個禮拜嘅，其實係 before 禮拜三之前。禮拜四我已經變咗豬頭噶啦，其實咁啊，禮拜三之前嗰個靚仔樣，大家記住。嗱，究竟呢個咁樣嘅好多人都問啦，其實因為頭先好多留言都成日話周庭即係被拘捕啦，咁我估仲至之前我諗啊，志峰啊等等都有呢個好大嘅危險啦，其實而家咁，但係我覺得佢哋已經決定咗佢哋自己嘅角色。咁究竟呢、這個？整個鎮壓，即係白色恐怖的鎮壓會去到幾遠呢，去到幾深呢，咁樣我自己有一個睇法，就係呢，無論中共同美國嘅權鬥去到邊度，去到邊一 part， 就算你話好 dramatic， 喺北大河會議之後就由呢個嘅溫和派去喺出掌呢個嘅2022年啦，其實就係到總書記任期10年啦。咁兩個可能性啦，就係12碼嘅啫，一係入，一係唔入。入嘅就係呢、這個習近平落嚟啦，咁然後就另外一個人接掌呢個總書記。咁唔入嘅話，就習近平繼續延續做呢個總書記。咁而家就差唔多所有嘅元老啊、朱鎔基啊嗰啲都會即係埋位傾緊嘅啦。咁究竟傾完之後結果係點咧？呢段時間就香港人就我都講係好折磨嘅，其實真係。這個中美的互片下面，香港人就是會變成一個角力的一個場所來的，其實所以我說打大佬其實是那個過漫長和黑暗，就是這樣的意思，不是我們過去即是 paradigm 未 shift 之前 version 1.0 的時候的狀態，那個鬥而不破是什麼意思呢？我可以繼續罵你，繼續在立法會罵你，每年六四辯論在罵 Q 你，那他就有得你罵，就是一個這樣的所謂鬥而不破。現在就是不罵得集會不得，罵誰拉誰，拉又不是說緊用黨媒去反擊，是拉的。這樣的話就他推到盡之後他會再退不退，那就等你班有自律，是這樣的狀態。所以就算換了十二碼入了也好，換了汪洋好、李克強其他領導人上去也好，他上過那個權力、那個控制呢，他很難會退回轉頭的，其實明白嗎？就是說如果他設了那條線，就算他 OK 曾鈺成做特首，跟大家掟新這個橄欖枝出來都好，但實際上那個硬性的框架他已經推到那麼前了嘛，你要他整個框架推回後，他整個建制，所以國家安全建制已經在香港的權力已經在執行了嘛，已經行緊嘅啦嘛，嗰套嘢係嘛，所以佢呢個國家安全嘅建制，佢再向後撤嘅機會咧，短期裏邊唔會出現嘅，係唔會出現。咁但係你話外國嘅制裁又好，反擊又好，或者中美之間嘅嗰個嘅角力會點樣咧？咁樣嗰、那個佢最多佢係會改變到嗰個嘅執行嘅一啲 fine tuning。我意思係話，譬如因為他始終他 reserve 了個 power 在手嘛， reserve 了 power 在手的話，他如何地 去用那樣東西的時候呢，他就會因應那個政治需要了，有些可能不需要拉住，或者拉了不需要審住，或者基本上查一輪之後放回， 即係變咗佢有個咁樣嘅一個我哋叫做剩餘嘅權 reserve power， 即係佢有一個咁嘅權力喺手嗰陣時候，就係、是、一路所講嘅嗰個利劍源頭啦。即係最早講嘅梁愛詩講嘅，其實就係話一把劍放喺大家頭上邊。咁一係就你自己 discipline 啦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就嗰把劍就會跌落嚟。就等於一個我成日講嘅一個比喻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吊燈上邊、水晶燈上邊有條大蟒蛇喺度。咁大家以為喂，咁如果係咁嘅話，佢可以再推進嗰陣時候，可以點樣再推進落去咧？咁樣，咁我自己會作出一個比較悲觀嘅評估嘅。其實悲觀嘅評估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第一排咧，當然就係肥佬麗啦、馬天尼啦、仲志啦、或者係參與，即係佢話七一劃線呢個，其實已經係打破咗佢自己度，係咪？唔係七一後先至追究，七一前都追究嘅，其實。咁就跟住，其實留意最近香港政府出嘅新聞稿，將反送中修例已經定性為反政府暴亂啦。成個反送中修例定性為反送中暴亂，即係反政府暴亂啊，已經係變咗。咁即係話佢跟住就會全方位由香港政府執行噶啦，就係、是、譬如教育啊、傳媒啊嗰啲換緊人啊嘛，傳媒已經係咁啊，到教育啊咁樣。咁嗰個時段啊，可以幾長咧？咁樣。其實大家不要以為是以月計，其實那個時段可以是以年計。但是大家在這樣的狀態下面，當這個即是那個國安機器、國安體制這樣去向前一路推進的時候，所以我經常我上一集上個禮拜我都講過，其實個 tipping point 已經出現，香港人我們的角色已經 fulfill 了。其實當然很多人會繼續因為這樣而去付出很大的代價，但實際上個 tipping point 已經出現的時候，我們是回到我們作為一個公民，一個我是老師或者一個專業的老師，我不需要主動去挑戰那個的整個體制最尖的部分，因為他現在的勢 是一路他覺得他自己最成的嘛，是吧？拉這個拉那個拉那個，所以我就話你諗翻轉頭就係咩咧？就係調翻轉，當嗰個運動戰，佢而家係處於一個運動戰嘅階段嗰陣時候，大家就真係要去諗清楚，因為佢唔係淨係限於而家《蘋果日報》一傳媒嘅工作嘅人，或者係黎智英本人嗰、那個推進嗰、那個速度係佢自己一路可以調節嘅。其實，咁所以我覺得對。大家寄望外國的反應可以做到啲乜嘢咧？咁樣，我自己一路都覺得係即係唔可以全部擺喺一個外國政府嘅反應嗰度。亦都我覺得係要思考集思廣益，即係嗰個香港人喺民主運動或者甚至係一個所謂公民運動咧，我覺得 in a broad sense 其實唔係一個民主運動而已。即係個公民運動去對抗一個威權體制嗰陣時候，究竟邊一啲嘅位置或者我哋嗰個角色應該係點樣咧？咁樣嗱，呢個同成個運動戰嗰種嘅諗法係好唔同嚟嘅，因為香港係一個公民社會，係一個國際城市嚟嘅。嗱，你話如果佢再進一步，佢可以點樣咧？佢封網啦，即係如果反制美國啊，美國你喐我 TikTok 係嘛？喐我 WeChat 嘛？很多人就說、哎、大陸都沒有上不到 YouTube， 上不到 Facebook， 上不到 Twitter， 不用怕他，他沒有東西反制到美國。錯，在中共的眼中，在中國境內上到 Facebook， 上到 YouTube， 上到 Twitter 的其實是香港嘛。所以怎麼會沒有一個的反制的措施呢？他現在拘捕黎智英其實都是反制的措施而已，是吗？我就拉一个国际上面最被视为西方世界被视为 iconic 的人，是吗？即是等于我刚才讲司徒华、李柱铭、黎智英、黄之锋、周庭这一批嘛。所以如果你说再下一步中美那个的国力再升级的时候，其实是会去到互联网，香港的互联网的。其实那当然就美方可能就会再出金融啊等等呢啲措施，所以嗰個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大時代 的一個改變，甚至一個 paradigm shift。 過去的 dispute， 無論我們跟中共的那個爭拗民主化的進程怎樣爭拗都好，大家都有一個很脆弱的基礎，第一所謂國家統一，第二就是那個的命運共同體，所以存在一個所謂鬥而不破。但現在變成三方的一個遊戲的時候，而這個中美之間的關係改變其實不是香港人去促成的，其實這個我剛才所說是五年前美國，你看到共和黨的一些實力派大佬級的人，重要的智庫已經是醞釀這個政策的改變。香港剛剛好在這個時候搞反送中，2019年其實有它的偶然性在裡面，亦都有林鄭因素的偶然性在裡面，催生了這兩個強權之間的互搏，由雙贏變成雙搏，是這樣的一個大的改變的。但我剛才也說到，就是有一些除了大的國際環境之外，亦都是香港中國之間一些的這個脆弱基礎已經亦都頻臨崩潰了，是兩者的因素互相互為影響這樣的產物。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就是，即係除了個樣唔好再腫落去之外咧，就係咧保住條命。大家社工好、公務員好、老師好，做翻自己一個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應有嘅角色，係咪？甚至好多嘢唔未必係同政治有關添，我覺得其實根本就唔係政治嘢嚟嘅，其實好多係。係咪？你教師如果係專業嘅，就企翻一個專業老師嘅一個角色嗰度。無論你係醫護好、社工好，呢個係我哋時代俾我哋嘅一個責任。無論係喺香港好，喺其他地方好，大家都會去企翻自己嘅角色。實際上冇人可以話到俾你聽，呢個 tipping point 出現之後，究竟係開大定開細？我讀歷史，我話有一種 historical thinking， 歷史嘅時段係好長，真係好慘嘅。其實我今日同個朋友講開，我話晚清由1841年道光開始，1841年割讓香港鴉片戰爭，1842年英軍喺水坑口 Possession Street 啊，好似而家叫波斯神街啊 Possession Point。在那裡升起這個米字旗，到晚清崩潰中間是經歷過70年，就是說這個歷史的視野不是我們看新聞那個視野那麼短的。其實而中國本身是一個很龐大的國家，它有很多的因素是令到它的歷史發展是跟其他國家有分別的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说司徒华的年代是他们内弱，但也是因为他们对于那个双方的力量不成比例的那个力量，是令到他们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去面对中共的时候，去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。但是这个弱者本身亦都唔代表佢係完全冇一個嘅能量。香港人嘅能量由1900几年開始，因為已經係開埠50几年啦，嗰陣時係1842年開埠，去到1900年左右，即係呢個上一個甲子120年前，就係1900年。1900年，港督卜力邀請李鴻章嚟香港同孫中山見面。就是當時1900年，卜力就是現在我們叫卜公碼頭那位仁兄，在赤柱重置了，在赤柱，但是沒有來到。後來陳可辛將他拍成這個十月圍城，不是孫中山沒來，孫中山來了，李鴻章自己沒來，派了他最重要的幕僚來，就是談什麼，談究竟當時是不是脱离这个满清中央。这个就是120年前发生的事。60年前发生的是什么事呢？就是另外一个庚子年，1960年，大跃进失败，3年饥荒，全中国饿死3000几万人。 這個就是另一個庚子，現在是第三個庚子年。如果大家有 recall 我在三不管裡面我講過一集講庚子年，應該是大約今年的農曆新年前那一集，是吧？跟著我講那本書叫做動盪，告訴大家這個將會很動盪的一年。我個人其實無能為力，很多東西不會說可能話到俾大家聽，我相信大家都未必期望，即係我係一個燈神，可以話到俾大家聽。誒，仲要多謝有一位聽眾啊，將喺節目聽到我同阿蕭生講，好羨慕佢有個燈神蛋糕，佢真係送咗嚟俾我，多謝多謝呢個燈神蛋糕。咁但係咧，就我只係用我自己過去喺政黨工作啦、政府工作同埋我自己讀歷史所訓練的一個所謂 historical thinking， 一個歷史的思維的方式去看一個政治社會國家的變化。我只可以這麼說，那個不是一時三刻裡面是可以 fix 到的東西。如果它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個 horizon， 大家去看的時候，你是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自己今天的角色。所以當然我其實今天大家聽我把聲音都知道，其實即係唔係好妥，個樣又唔係好妥。就嚟再講落去就肥咗幾安添。咁但係我仍然希望入嚟直播室係想話俾大家聽，如果嗰個係一個長嘅時段嘅演變嗰陣時，唔係一兩年可以，大家個視野唔係一兩年裏邊可以去實現到大家嘅理想嗰陣時，大家就要諗，如果係五年咧？What if 十年呢？你是要用這樣的視野去想東西的了，其實現在是。是嗎？甚至是不是自己可以看得到呢？我看到張劍虹頭白曬頭，其實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們年紀差不多，差不多每天都見面。我98、99、00年、01年的時候，是不是很多時候一起出去將軍澳吃飯，中間有很多，他又去了台灣，我自己離開了傳媒，見到他這樣上手扣，其實我是很難受，但我也只可以跟自己說，無論怎樣都好，做好自己的角色。今集差不多，拜拜。